红起点天天有聊，红起点的每个工作日呢都会在蜻蜓 FM 上更新，每天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。因为我是做财经评论的，可能呢涉及到的商业故事和商业人物会多一些。如果各位喜欢的话，就捧场下载一个蜻蜓 FM 的 APP， 很容易呢就能在首页上呢找到红起点。我们栏目的这个微博就叫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和我个人的微博一样，是我的名字张红，欢迎大家关注。那今天来讲讲谁呢？讲讲扎克伯格。说实话，从长相上一看啊，这个扎克伯格就是一个老实人。虽然现在老实人也不是个夸人的什么好词儿，有时候呢是婉转的骂你没本事。哎，果然这老实人确实很老实。刚得了一个女儿，兴高采烈的满世界去嘚瑟，一高兴就宣布把自己99%的财产捐了。接着呢，还兴高采烈的向老板请了2个月假，说要回家陪媳妇儿、陪孩子、伺候月子，也不怕被炒鱿鱼。我们这说的人呢，他可不是隔壁老王，所以听上去很热闹。但是这个人，他是美国 Facebook 的创始人马克·扎克伯格，是数一数二的阔老。你看，讲他的故事还讲得这么热闹。他其实叫阔老，但不老，31岁，年轻轻的，不急着挣钱，回家陪媳妇儿，还要捐出自己的持有脸书股票的99%。按目前市值一测算，这99%是450亿美元。你看看。这是不是太老实了？有这么砸钱玩的吗？大家马上就对这个老实人开始怀疑起来，说你他是不是没那么老实啊？是不是有阴谋啊？一些中国网民认为，扎克伯格明着是在做慈善，暗中是合法避税。其实呢，中国网民呢对避税的说法呢很含糊，因为美国的税收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法律体系，每年到了报税这个日子，大部分家庭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应该交多少税，要花钱请会计师来帮忙做税表，这样呢才能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这个交税啊。比如说有一些还需要返税啊，大家如果看过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就知道这个做税表的会计师多么厉害。如果扎克伯格想避的是个人收入税，那在脸书股票套现之前，这块属于纸上资产，不能算作收入，因此不会被征税。至于遗产税，美国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啊，500万美元以内的遗产可以免税留给子女，500万以上的部分要交纳50%的遗产税，就一半。如果扎克伯格这450亿美元是实实在在的资产，要继承给孩子，那就要缴税一半，留下一半，那也还剩下225亿美元呢。但是要都捐出去了，连一毛都没有了。所以扎克伯格肯定不是为了避税。美国网民呢，当然知道这当中的道道，所以呢，他们不扯什么避税不避税，而是认为说，扎克伯格不是捐给一个非盈利的慈善组织，而是捐给了一个基金，这个基金叫陈扎克伯格基金啊，就是扎克伯格夫妻俩的有限责任公司。你看一叫公司，那就没那么纯洁了吧，是不是就有这个挣钱的欲望了呀，就不那么专心做慈善了呀，为什么不交给政府啊？这说明哎，美国也有五毛，也有讲五讲四美爱政府的这些人哈。其实呢，说白了，扎克伯格捐不捐钱那只是个名词，重要的是他留下1%的这个财富留给家人生活就足够了，另外的99%捐给公司，实际上是在他有生之年还自己在支配着这笔钱，他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当然作为公司的这个财产再往家里花那就不太合适了，总会有点麻烦，而且也没必要。如果扎克伯格不把钱转移给公司，而是留给孩子，那么一半的财产就要交给政府了，政府的财政部长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花这笔钱了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二次分配。而把钱放到公司里，扎克伯格就可以自己来支配全部的资产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于是他自己就是自己的财政部长，拿私人的钱做社会的事儿，这也算是正能量啊，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。扎克伯格把钱捐给慈善机构其实也可以避税，但运作起来有些不便。美国法律规定，非盈利机构每年必须捐出资产的5%以上。确实扎克伯格呢把钱给了公司，有限责任公司的这个结构框架和慈善机构它不太一样，名声呢也没有像慈善机构那么高尚，但是它比较自由，可以根据需求来调整捐出善款的这个节奏和金额，更灵活的投资运用，从而有利于善款的保值增值。所以人家是商界大佬嘛，得想这个善款怎么才能更挣钱，雪球越滚越大。 有限责任公司啊，其实也并不意味着就是铁公鸡就吝啬到家。比如说去年埃博拉病毒肆虐的时候，美国红十字会到了11月7号的时候才收到捐款370万美元。而在9月份的时候，比尔和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，这就比尔·盖茨他们夫妻的，就已经承诺捐赠5000万美元，比官方和半官方的慈善机构猛多了。退一万步来说，扎克伯格的钱是自己的，他想怎么砸怎么烧怎么造，那是他自己的事儿啊。如果买个豪车，买个豪华游艇，买个豪华飞机，这警察也管不了，纪委也管不了，奥巴马都得干瞪眼，也不必呢有什么阴谋论啊。其实我觉得很简单，扎克伯格既然是老实人，那老实人都怕媳妇儿，是扎克伯格的媳妇儿让他这么干的。扎克伯格的媳妇儿呢，哎，大家听着就亲切了，叫普利希拉·陈，哎，一听陈你就觉得有亲近感了。应该说呢，按照中国的传统的这个审美标准呢，陈算不上美人，皮肤有点黑有点胖，但和扎克伯格很有缘。陈的父亲呢是旅居越南的华裔，以难民的身份到了美国，还在难民营里生活了一段日子，后来在波士顿开了一家小餐馆。03年的时候，陈呢在哈佛大学攻读生物学，在学校一场派对上认识了大他一届的师兄扎克伯格。那个时候呢，扎克伯格在哈佛呢攻读心理学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么一个老实人，一个人笨笨的坐在那喝酒，和周围呢格格不入。但是陈，哎，和他很合得来，能听懂他的幽默，能笑到一块儿去，就是他的幽默别人懂不了。04年的时候呢，扎克伯格在宿舍里创办了 Facebook， 上线的第四天，陈就成了他的追随者。后来呢，扎克伯格还辍学了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嘛，他要陈跟他走，陈二话没说，从东部跑到了西部，跑到了硅谷。你想想那个时候谁能断定这扎克伯格这小子啊，这么老实一个笨笨的人是一只优良的潜力股，说不定这 Facebook 哪天就完了，然后扎克伯格就变成一个没学历也没钱的小屌丝了。当 Facebook 呢眼瞧着大红大紫的时候，陈却拒绝了享受这个发展的成果，拒绝搭顺风车了，拒绝跟丈夫到处去这个迎接这个闪光灯啊什么什么，站在闪光灯下，而是扭身到一所小学去教科学了。两年以后呢，他又离开小学进入加州大学医学院学医，因为他小时候理想就是当一个儿科医生。那在 Facebook 上市前呢，陈毕业了，扎克伯格呢还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。12年的时候这两人才正式结婚。老实人扎克伯格怕媳妇儿，所以他为媳妇儿呢还学了中文。 Facebook 上市的时候他穿的是帽衫，但是在婚礼上他第一次西装革履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可能是他唯二的西装革履，还有一次是前段时间习大大接见他们。因为陈呢关注教育，2010年的时候扎克伯格就开始捐助学校了，至今他们两口子已经捐献善款16亿美元。陈在培训的时候呢还遇到了许多患病的儿童啊，他不是理想是做一个儿科医生吗？扎克伯格呢就在 Facebook 上还增加了一个器官捐献注册的工具。我想呢，扎克伯格呢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爽快的开始处置资产，而且做慈善，注重教育和医学，这应该不是被倒逼的，也不是什么阴谋论，只是他背后有一个陈，夫妻有缘。除了扎克伯格呀，承诺或者已经裸捐的美国富豪还有很多，比如苹果的 CEO 蒂姆库克，他想在帮助10岁的侄子支付完大学学费以后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全捐了。他在现在呢在苹果的这个持股呢大概是 7.8 亿美元。06年呢，股神巴菲特向5个慈善基金捐了自己85%的财富，大概是375亿美元。08年的时候，盖茨宣布把自己580亿美元全部捐给名下的，就刚才说的梅琳达盖茨基金会，这笔钱主要用于研究艾滋病和疟疾的疫苗。那这些富豪为什么这么喜欢砸钱呢？这是另外一个话题，咱们有空再聊。好了，最后这广告，鲁泰纺织，纺出梦想，织就人生，一支笔蓝罐保健保护嗓子，和一支笔愉悦医疗，愉悦让科技律动生命。红起点明天接着聊。 What do you mean? Oh, oh, oh, when you nod your head, yes.